再多一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面，仍觉最好不过。亲爱亲爱的，你假若离开，知否我将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想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 台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打算要跟你听一听许专在香港的艺人圈里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苏永康。也许每次提到这两个人其中的一个，我们都会想到另外一个。据说他们曾经在彼此最低落的时候陪伴过对方，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非典的那一段时间，苏永康的心途不是非常顺畅，再加上刚刚离婚，人生算是进入到低谷，是许专带他走出去，强迫他去多做运动，带他去滑水，而且每天让他看看天看看海，就会发现人生的问题变得很小。在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浮华的演艺圈，有这样的朋友应该也算是一种幸运吧。苏永康，相遇太早。 当我们再度相视微笑，成熟的心有一点苍老，许